九八八坚持好音乐， 我们是 FS 福音音赛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一个凶宅的故事，贝儿女巫事件，发生在公元1800年代。 John 这个当时的大地主，自从在树林见过奇怪的生物之后，就发生连串恐怖离奇怪事。 John 唯有找好朋友牧师 James 来帮忙驱走恶灵。 James 和他太太入住的第一晚就已经不断被骚扰。James 当时用圣经大声呼喝之后，一切恢复平静。第二日一早， James 向 John 展示本圣经，并大声宣布自己成功驱走恶灵之际。James 手上本圣经突然着火燃烧，跟住周围传来一把恐怖的笑声，夹杂住念经文的声音，大家都好惊。James 呢个时候全身僵硬，喉咙就好似被一对手捻住咁，唞唔到气。James 一度昏迷咗，过咗一段时间先至平静落嚟。James 醒翻之后，惊慌咁带住太太离开，永远都不敢再踏足这间空宅。自此之后，所有 John 找回来帮忙驱灵的人，未入到大宅就已经被种种不同的恐怖事情阻止入屋，甚至死亡。大家都认为 John 应该是被女巫下了诅咒。之后大家都用贝儿女巫事件来形容 John 一家发生的事情。贝儿女巫事件当时传遍整个美国。当时有一位将军 Jackson 大将军，不相信任何鬼神之说的。他带着一班在沙场出生入死的士兵来到 John 的大宅，但是他们骑的马匹来到大宅花园前面，竟然全部停下来，不敢再踏前一步。 Jackson 大将军大声叫道，贝儿女巫就在面前，永恒的生命，我们勇往向前。随即大家听到一把女声，入来吧，我们今晚见。所有士兵听到都不敢入屋，大家只要在花园里扎营过夜。之后 Jackson 大将军和一个自称是专降服巫师，人称纯巫师的士兵走入大宅。到了深夜都没事发生，那位纯巫师得意地说女巫怕了他，不敢出现。哇，好明显他突然间感觉身体灼热无比，他惨叫一声，整个人被无形的力量殴打至吐血，跟住就凌空被抛出屋外。众人被这个情景吓到呆了，无人敢上前援救，就连枪林弹雨都不怕的 Jackson 大将军都被吓到不敢动动半步。个纯巫师大声呼叫，但依然不停被拉扯到附近的树林，之后就消失在树林里面。士兵们见到这个情景，都哀求 Jackson 大将军立即撤兵离开。Jackson 大将军只要带着士兵离开。多年后 Jackson 大将军成为总统，曾经讲过这一句名言，我宁可对付一大队英国军队，都不愿意留在 John 屋企半晚。自此女巫的诅咒变得越来越严重。 藏日家人受到各种折磨，甚至受伤。他们尝试过离开大宅，但每一次都会被一种奇怪的力量将他们拉扯回入大宅。而 John 受的折磨最严重，他没有办法进食，耳边不停地传来一把雷声，仲念着不知名的经文，就这样被折磨了五年，终于离世。当大家以为随着 John 的离开，一切就会完结了，怎知在 John 的丧礼上面，所有出席的来宾都听到 John 棺木里面传出声音，雷姆说世世代代都会被诅咒，我会再回来，吓到所有来宾即刻逃离现场，连 John 的屋企人都不敢留在这里。而女巫果然没有停止折磨 John 的家人，甚至 John 的后代，就算过了几十年，依然受到女巫诅咒的影响，一直发生很多离奇怪事。后来有人研究贝儿女巫事件的来龙去脉，认为个女巫应该是 John 的邻居，因为 John 在收购农地的时候同呢位女邻居发生不愉快的争执，加上 John 枪伤了女邻居养的奇怪生物，因此得罪女巫。有人说见过女巫在附近树林里面的一个山洞修炼各种巫术，提炼各种毒品，山洞石壁上面甚至刻画着很多诅咒 John 一家人的咒语，但是就从来没有人见过女巫的真面目。有人自称曾经见过女巫，女巫还化身成为双头狗驱赶她离开花园。而这个人讲了这件事之后，第二日亦都离奇死亡。究竟贝儿女巫事件是真实事件呢，还是只一个胡乱编作的故事呢？已经没有办法证实。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故事经过无数人的改编，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市面上也都充满很多关于这个故事的书籍，甚至是影视作品。有机会你不妨去看看，然后你再自己判断女巫究竟是不是存在，你是不是都相信贝儿女巫事件。 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郁可唯。